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74集，朱元璋这么想着，便把一肚子的不高兴都忍了下来，很平和地望着朱标。朱标正在心不在焉地读书，突然看到父皇来到眼前，大吃一惊，手上的书差点掉在地上。朱标确实在想着晋王被杀的事，他为父皇的做法感到痛心，他有些慌乱地请父皇坐下。朱元璋接过朱标的书看着，这时的朱标虽然刚年满15岁，可是朱元璋已经明白了，在书本的功夫上自己远远不及儿子，因此也就不愿与儿子做书本知识的探讨，简单询问几句。朱元璋提起他的如兰妃子，伤感地告诉朱标说， 如兰妃死了，葬礼就在明天，你一定要去一下。 儿臣遵命。 明天你去的时候一定要穿旗衰致孝。 此刻朱标的心里已经渐渐平静下来，他受到宋濂教育这么多年，对礼知道的很多，想了想开口说， 父皇，旗衰致孝是重孝，我是你的太子，给他穿这样重孝恐怕不太合适啊。 朱元璋没想到朱标竟然会在这事上反对他，一下子气得脖筋脑胀，抽出屁股下坐垫就朝着朱标扔去了。朱标可吓坏了，惊恐地拾起地上坐垫递给父皇。朱元璋接过坐垫，望着儿子害怕的样子，气儿消了许多，斩钉截铁地说， 礼法你要坚持，父命你更不可违，礼法是人定的，你父皇就是定礼法的人，两者有什么不同？该遵循什么呀？嗯，你懂了吗？ 朱标想了想，低声回答：“ 孩儿懂了。” 说，该遵循什么？ 父命。 大声点， 父命。 朱标尽管尽了力，声音还是不太大。朱元璋看了一眼可怜兮兮的儿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当了皇帝以后，自己分明地感到很多人怕他，开始还是有些不乐意，久而久之就慢慢习惯了，对不怕他的人反而感到很烦恼，可对于自己儿子却不希望也怕他。朱元璋决定带儿子到自己那里去走一走，再聊一聊，培养一下父子感情。他也不叫宋濂来见面，带着朱标离开大本堂。朱元璋带着朱标在皇宫的后花园里走了一遭，感觉有些累了，就让儿子随自己来到书房。 他一方面对太子的厚道有些反感，另一方面又欣赏太子的这种厚道。如兰死了，朱元璋一时还想不起哪位妃子更满意，决定把时间再给朱标一点儿，与他谈谈。谁知话还没开口啊，李善长就来求见了。连日来的骄阳高照，许多人都为此烦心，但是唯独有李善长心里是乐颠颠的。一大早起来，在院子里就像耍猴般的锻炼下身体，然后吩咐下人往皇宫里去。他今天不去大殿，而是直接到后宫去见朱元璋。自从朱元璋去了开封，李善长一直是每天早早的起来，准时的到朝堂去，认认真真的处理好每天该处理的朝政大小事情。朱元璋从北平回到南京，他即刻去见朱元璋，要向他汇报朝廷的事情。而不料朱元璋却朝他挥了挥手说，朝中大事还劳烦你再主持几天。李善长只好点头称是。他一回去就弄清了是什么原因，朱元璋想处理一下如兰的事情。看来我还得再等几天，李善长对自己说着。谁知道第二天就传来了如兰的死讯，接着是常玉春牺牲的消息，然后又是朱子谋反的事情，弄得朱元璋身心疲惫，无心打理朝政。李善长也就这么等下来了。现如今常玉春的丧事办妥了，谋反的晋王也杀了，至于如兰妃子的丧事，李善长认为这对朱元璋算不上什么，影响不了他的心情，于是感到自己应该去找朱元璋了。李善长来到后宫以后，张公公客气地对他点点头，进去通报不久，回来带他去见朱元璋。君臣之礼以后，李善长对一旁的太子夸赞几句，然后就开始反映情况了。他说道，皇上，如今天旱太久，南京周围土地开裂，庄稼干枯，这不少地方恐怕是要颗粒无收啊。朱元璋对农民有着朴实的感情，对农业的好坏也是非常关心。李善长的话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，他认为李善长一定是有什么好建议要说出来，看了朱标一眼，示意他也要认真的听一听。可谁知李善长的话头一转说，有一件事不是皇上是否听说呀？ 什么事？ 就是在杀李斌时，刘伯温说过杀李斌天必雨，可是现在李斌的骨头都让蛆虫吃光了，老天爷却还是没有下雨啊。李善长之所以一直要找朱元璋，主要还是向他说李斌的事情。因为李斌被杀，李善长已经怒不可遏。从前他曾经那么敬重刘伯温，是真心佩服刘伯温的能力，这能力可以帮助朱元璋取得胜利。他李善长跟随朱元璋这么多年，实在是太希望他能早一点取得天下。可是如今天下已经取得了，自己又比他官大，以前的那点佩服啊都没了。刘伯温倒显得有些多余，李善长不能容忍刘伯温这么不给他面子。从刘伯温拒绝他救李斌的那天起，李善长就发誓要报复刘伯温。从这以后，李善长就一直在找报复刘伯温的机会。不久，他自认为已经抓住了刘伯温的辫子，所以才一直想见到朱元璋。今天，他十分得意地来了。 一心想借朱元璋之手将刘伯温除掉，以泄心头之恨。而却不料，朱元璋听了关于李斌的事，心里非常的烦，但还是不动声色地问：以丞相之见，该当如何处置啊？李善长想了想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李斌犯贪罪，应当斩。我也看了皇上的圣批，正是这么定的。可是当时南京已经处在大旱之中，我曾建议刘御史待大旱过后再行刑，但是他却一点都听不进去，当着大家的面说了那样的话。如今百姓议论纷纷，说朝廷的话不算数，这大大影响了朝廷的威信，不加惩罚不好与百姓交代。你看这事该怎么惩罚？朱元璋听完李善长的讲话，眼睛瞪着他问。李善长一时也不知说什么，突然一停顿，又说：刘伯温是朝中大臣，一生功勋卓著，怎么惩罚还凭皇上您做主，臣下照办就是了。 哦，等我想一想吧。 朱元璋说着示意李善长离去。跟了朱元璋十多年，李善长对朱元璋的每个眼神意思都是了解得很透彻，于是连忙告辞。李善长走了以后，朱元璋问朱标： 你说这事让你来办，该如何处置啊？ 我认为刘御史这回预言虽说不准，但最好是不要处罚。 为什么？ 老天爷想做什么人是很难清楚的，更何况如今的天旱绝不是刘御史造成的。 朱元璋听完哈哈大笑起来： 皇儿这样的回答思路上有问题。作为皇上，如果只是以事论事或者以常理来处理问题，这皇上是断断做不下去的。 朱标听了大吃一惊，目瞪口呆地望着朱元璋，那意思分明在问：要处理问题怎么不以事论事啊，又怎么不按常理呢？朱元璋见了，清楚朱标心里的话，微笑着望着他说： 这种事情啊，你需要动动脑筋呐，自己先好好想一想，印象才会深刻。实在想不出来了，父皇再给你讲。 朱标听了，果然认认真真地思考起来。本来太阳已经缩到窗外去了，可是朱标还是想不明白父皇的训示。在他看来，处理大臣间的纠纷就该是就事论事，就该按照常理。如果不这样，怎么能讲得清呢？又怎么能让人服气呢？朱元璋看着朱标一脸困惑的神情，知道给他再多的时间也是难以想明白，于是叹息一声说： 皇儿啊，让父皇来告诉你，但凡遇到臣子们相互告状的时候，你首先要去分析他们告状的原因，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告状，至于其间的是非曲直，当皇上的根本不用弄清，因为皇上一旦把告状的原因弄清楚了，皇上就能够决定用什么方法来处理，这问题啊也就可以解决了。 朱标听了更加的吃惊了，在苦苦的钻营以后，突然有了权力，便觉得众人是那么的微不足道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，并且越来越大胆地享受着这种无上的自鸣得意，把从前别人给他带来的不快乐全都找回来，这就是风光无限的小人得志。朱元璋记得 在他刚刚得到天下时，曾招来刘伯温询问有关天下治理的事情。刘伯温告诫他说，元朝以宽纵失去天下，因此只有严肃法纪，立纪陈纲，才能救济思民。在这一点上，说是刘伯温的告诫，不如说是刘伯温的符合。因为朱元璋曾经叫朱标要善待罪犯，但是本人却非常喜欢严苛的刑法。他曾私下里对马秀英说，朕收平中国，对于元朝末年法纪纵弛导致的各种弊端，非蒙不可。既然在这个问题上君臣的看法如此统一，给他一些惩罚他是可以接受的。更何况在这一边还必须安抚李善长的心，朝中的许多大事现在还需要他打理，我不可以让他有太多的不满意。想到这里，朱元璋迎着儿子满怀希望的目光说，作为皇帝，在对待臣子的问题上要惩罚分明。这一次刘伯温遇事不准，李丞相说的也有道理，不惩罚刘伯温那是不行的。在朱元璋回想过去的短暂时刻，朱标一直满怀希望地望着他父亲，如今听了这句话，目光中的希望渐渐远去了，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惋惜，说道，这回刘伯温实际上是无辜的，朕已经跟你说过了，皇帝处理臣子间的矛盾需要从大局出发，不应该只看他们的是是非非，有辜无辜。朱标啊，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，还是谨遵父命。朱标的声音不大，说完垂下了头。朱元璋见了，心里知道儿子一下子还没有完全接受，朕怎么能不知道刘伯温是无辜，但是为了安抚李善长还是要给他较严的处罚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天是灰色，我的心是蓝色，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，你的悠然值得，我却束手无策，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。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，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，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，我是真的为你哭了，你是真的随他走了，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交涉，又多了我一个，我是真的为你爱了，你是真的跟他走了，你给的我全都给了。